那是阴魂，你接那三牛不伤人，是得兵旁大战闯关虎穴。 好汉一条 养羊儿，结下了后有谁知羊儿他惹下火油，火儿反对吧娘来后，想带着铁链我犹如耍猴，说只说只起冲又兜，我一脚踩你个大跟斗，哎呦呦哎呦呦，插了起来把腰扭，顺着那鸡鸣沟不住的冷汗流，二位公差满街走，怒有眼来几分冲头，你若是不嫌我的容貌丑，我与你铺床的背痛枕头，你住上若是阴公有生儿养女在你的后头，你若是愿意就别牵手，你要是不爱也不要害羞，我是绝不啊啊 混蛋，我走还走不动，我怎么就跑呢？ 你走不走啊？ 我不走， 不走打死你。 打他，你打我。好，你要不打我，我可护马你们。 好，这是穷魔呀， 给他圆一声。 穷太爷吧， 有请太爷。 不是， 领导不走了， 与我打， 打死他也不走了。 哎，想奔新的马与他争起了吧。 太爷您的 丝毫是不行的。 嘿，真是清官呐。刘公道起来起来，有了马骑了。 什么人有了马了呀？ 有了马了。 哦，驾得你看有遇见他了。 刘公道不是个大路道，身当小路盘忙啊忙，打起了十个味的盘锅，打得起了那松木十个口袋锅子呀，等于把几个都吃得一个家老五彩，哎，出在广告到包儿里头来呀， 哎。 我们好抱怨，扑腾腾，扑腾腾，扑腾腾，噔噔噔，有人来偷盗，他把狗儿堵儿，呜儿，呜儿呜儿呜儿叫的真高，是冷冷，是冷冷，是冷冷冷冷冷冷，挂个旗子打个灯帘去抄，哎呦。原来是那血淋淋的人头地下跑，是指望将人头隐藏埋了，有谁知那宋星儿他年纪小，嘴上眉毛办事不牢，在一边的看着小孩子中了我的牢笼几炮，朱砂精锐看起也巧，手持铁镐走他的好刀槽，二八股鸡进来跑，他一脸面的福音跑，是指望上人海命无人知晓，有谁知天王恢恢拖也拖不逃，二位公差咱们哥们儿素日就相好，我给你二百册